太漂亮了呀，不知道该看哪里了。 你知道刚才的 bug 就在于说我们想要把音乐给到他们， 一上来就有一个那样的表演感觉哈。 对对对，你们是没有充分的表现出自己的手指舞吗？要不要我们重新来一遍？ 因为怕的故事。 因为什么？ 要从头放。 好，来，我们再来一遍。 好，再来一次啊。 但是有一个 bug 哟，就是如果你们要跳的话，想听到音乐就不能唱了。 好， 好吗？来，预备，走你。 我好像学会了、 哎、你很搞笑，你先做一遍。他刚刚有偷学你们的动作。 我只学会了这个咦 没有，你刚刚在做这个对不对？你刚刚在做这个，然后泽华就学你们，就这样就像蜘蛛侠你知道吗？ 怎样假装你学会了似的 我没有说我学会啊。好 很棒很棒很棒、okay. 欢迎昆明昆明， 谢谢你们。然后有自我介绍吗？是不是因为六个小姐姐还是要轮番的认识一下？不好意思，来重新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雅。 西雅，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何其许曼曼。 大家好，我是刘雨欣。 嗨，感觉掌声很稀疏。 你看，我刚才说的，我跟那个其中一位的长度差不多，就雨欣啊。 你回去吧。好了。 我前两天发色也是一样的。 明明比他长。 继续，来，大家继续。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霞。 Hello， 大家好，我是悠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凯源。 所以你们每次出场的时候的出场方式，或者说自我介绍，都会是这样，然后一个一个从左到右这样的自我介绍吗？ 是的，毕竟人多，怕大家记不住。 就一般不是现在女团都会说什么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担当 啊？对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吧？有那样的介绍方式吗？就介绍一下自己是什么担当之类的。 担当。我这边开始吧，我是队里的 vocal 和 MC 担当。 哇、哦 ，MC 就抢我们饭碗的那种。 我是悠然，我是唱歌担当。啊、哦。 我们把前面这个话筒开一下哈，长按几秒，那个前面那个小话筒就可以打开。 雪儿的话筒没有打开，对对对、哎，对，所以 这样大家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 雪儿是什么担当？雪儿是舞蹈担当，我需要翻译一下，那个话筒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稍事调整一下，舞蹈担当。 我是刘雨欣，是舞蹈跟创作担当。 嗯哼，啊、是 rapper 吗？ 队员 太多了，要选两个奖。 我是何其，我是 突然忘记 甜美担当。 对，我是 Arison 担当。 那我就不好意思，我是身材担当。哇 那我也想看一看。 腿长1.8米。啊， 哦，真的，他们这么站，他如果不说的话就没有注意到，他今天穿得很保守。 妈呀，我觉得女生在一起其他担当都不重要， 身材担当才是最让人喜，就是有那种吸引力的。但是今天好像是雪儿穿的比较显得像身材担当。 你现在要引起内部斗争吗？ 对，就看热闹不嫌事儿的。好了，一会儿我们会好好的请六位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带来的一张新的迷你专辑，然后就叫 Queen Bee。然后 此刻我们听到也是这个音乐哈。 对对对，当然我们今天也有自己的主题。今天六位小姐姐来到现场之后呢，当然也不会离开我们的穿搭的时尚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讲到的是 Queen Bee 来袭，跟大家讲一些跟橘色相关的单品。他们各自也带来了一些自己的私藏。先请我们表演区三位可以坐到我们的嘉宾区去，这样就可以不用太辛苦，可以落座啦。好，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资讯的内容，我们还是会一起来跟各位分享。但是在资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场也给六位准备了很多的小环节。 好， 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做好心理准备。 好， 然后可以积极的配合一下。 刚才是哪位那么可爱的在敲话筒？ 是我们的导播老师。 OK， 村里开大会了， 这是棒棒棒！喂喂喂，是麦时刻。 好，潮流风向标，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时尚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资讯。 最近很流行，就是这两年吧，都很流行记者去暗访或者说是突击明星们的一些后台的前期准备。 嗯， 我不知道你们六位在做一些现场活动的时候，有没有被某一家媒体突袭过？比如说你们在自己跳舞啊，或者自己在就是照镜子啊，或者什么化妆啊什么的，就 女团不是经常在后台就撕起来，你揪我的头发，我揪你的睫毛这样的。 我觉得不会。 哎，说这个问题啊，认真。 互相帮着粘睫毛， 因为你知道我刚刚看到一个小细节，就是他们来到台里面的时候，因为咱们入台的时候需要办一个证件嘛，给了身份证件以后需要一个合影， 嗯， 然后就是一个普通的合影，一般的嘉宾都是就是正襟危坐的这样拍照，然后女团果然就不一样，大家就开始啊，可以这样，然后就把我们的前台小姐姐吓到，我说你们不要这样，今天这个照片拍了以后也不会发微博， 我怎么不相信昆碧会摆出这样的造型？ 我瞎说了没？你们自己摸着良心说。 他穿的很适合摆这样的造型， 超可爱。对，我们今天第一条说的是，在《芳华》当中饰演女主角的苗苗，在巴黎时装周期间呢，是被媒体突袭了一下化妆间。然后，其实对于女明星来说，素颜这件事情，就是真的素颜，或者说上妆之前的状态，可能还是比较会避讳被拍摄的。 嗯， 但是她好像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忌讳。我们也来看一看，在。苗苗即将要走上时装周的红毯之前，在化妆间她是做什么样的准备？我们来看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苗苗。我现在在巴黎。我现在妆基本上化的差不多了，就是还差嘴没有化。我现在在做头发，发型直发吧，因为今天的衣服比较酷的那种，头发想要干练一点。好了，我现在基本上妆和头发都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整个妆容是底妆是比较轻薄、比较哑光的一个质感的，然后眼妆也是比较裸妆一点，我整个把重点集中在了粉色上面，会显得比较提气一点。 每一次明星们出场的时候，那个妆容包括服饰的搭配，这一点我还挺好奇的，替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的网友问一下，你们在每一次活动之前的妆容啊、穿搭呀，是由公司来替你们决定的，还是说你们自己来选择的？ 自己提供若干个选择，公司来拍吧。 造型老师帮我们。 哎哎，稍等，你说。 有时候会有造型服装老师帮我们搭配，有时候我们会。可能出席一些演出啊，会问队长说，哎，我们大家怎么搭才是一个团体的感觉。 所以你们其实每一个人的穿的方式上面是有呼应的是吗？ 对，会有呼应。但是 像今天来之前有呼应吗？ 今天来之前比较 free， 就是因为是一个很轻松的节目。 那怎么样，我是可以理解成对我们节目播录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 今天的节目是要穿自己的 style 吗？ 对。 哎，所以这是你们每个人穿着打扮代表每个人的个性是吗？每个日常穿着都 是 这样的， 比较日常的，对吗？ 就是我们自己私服可能就会穿类似的风格。 哦， 因为你看六个人里面有三个人穿帽衫， 那还真的是迥然不同。就这帽衫也不一样了呀。 对帽衫颜色啊，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图案的分布啊，什么都可以看出性格来。 是的， 对。因为像队长凯源对吧，凯源就穿了一个就现在很火的一个美国的品牌，然后呢就是那种大色块的拼接，就很活泼，就感觉很外放阳光那种类型。 而且他这个横条是很挑身材的， 横条，我说凯源是队长最左边这个拼接大色块拼接的帽， 那字幕打错了。 对，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不小心当了何琪， 不好意思。 扮演一下何琪，对。 哎， 然后那边 哇，何琪，我先走了， 很神奇哈。 然后那边悠然对吗？悠然穿的是白帽衫， 对，白帽衫 就感觉乖乖的。你刚才说你是什么身材担当是吗？ 哦， 对不起， 另外一位白色， 你可能会被粉丝踹出去。 就是初次见面，就是对号，这上面还需要一些时间，对对 对对。 哎，但是我看一下西雅，西雅今天选择的是一件长款的宽松的这种马海毛的毛衣，这其实也挺乖的。 西雅感觉这身 很贤惠， 很居家，对对对，我也觉得。 哎，突然我想听一下，就是队友眼中彼此今天穿的怎么样？ 好呀， 让他们互相打分怎么样？ 他们不会说真心话的。 没有， 那我们 一定会实话实说。 真的啊，讲真啊。 那我们这样来两个，一个假话，一个真话。 好， 一个官方的。 好， 一个真心话，好不好？ 好呀，从谁开始？ 你来点吧，你就点人就好了。 嗯。 对， 那我们是两个区，一个区一个区域来，好吧 ？OK，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 好吧，那我们，我们导播老师真的是干嘛？很难抉择要去哪个区吗？表演区，我们从表演区开始哈。我想让雪儿评价一下何琪。 哎，是我自己犯，是什么？ 你评价一下何琪。 就讲两句话，可是不能说。 他这身打扮，你会给他打几分？ 是不是不能说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 一到十分就直接打分就好。 对，你可以不说哪句是真哪句是假，然后我们自己来判断就好了。 他翻了个白眼是吗？ 八分， 满分是100分吗？ 八分哈。 OK， 何琪给雪儿打几分？ 9分。 来，你说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你说他们两个吗？ 都只说了一句话， 就是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是吗？ 我觉得雪儿说8分是认真的， 但是何琪说9分是假的。 对。 你没发 耶？九分吗？ 好了好了，这个不好不好，因为就是我相信他们是一个很和谐的团体。 一定啊。 对，一定是这样的，要不然你在演出的时候，其实那个配合度，包括那默契度，是不可能呈现出那么高的。包括你看，在开场的时候，你们跳那个手指舞， 对， 整个整齐度其实还是挺高的。你们这个团大概成立了多久？ 2年多。 对， 其实时间并不算太长。 对 对，但是能够融合到这样的状态已经很不错了。你们平时是那种吃住都在一起那种类型吗？ 是，完全是。 真的就是家里有6个姑娘的状态。 是6个房间还是？ 6个房间 啊，自己有一个单间是吗？那谁是经常会去谁家串门的？谁和谁经常会混在一起？一定是2个人吗？或者是3个人最多？不会是永远都6个人同时出现的？ 你为什么非要小团体？ 我们是分， 就是 人家怎么就不可以在客厅当中？ 我们真的是有客厅， 对吧？ 就是会在客厅聚会， 就很像大学生活，而且还是那种国外的大学生活。 哎呀，女生宿舍大家都心里明白哈。 那也没有，像我们宿舍就很和谐。 没有。 好，这是我们刚刚说，就是关于服饰穿搭这方面，其实女团有自己的一些风格，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我觉得今天特别难得，说让大家直观的感受到每一位成员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私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今天就是还真的是挺舒服的，你们穿的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男星，这是一位童星出道的胡先煦，他最近刚刚迎来自己的18岁。面对镜头的时候，他直言说，11岁的时候他的想法是想要拿奥斯卡影帝。但是到了18岁以后呢，就想一步一步踏实的走，当一个好演员。我们一起来解锁一下这个不一样的18岁少年。 我是胡先煦，我想要一只哆啦 A 梦。我11岁的生日愿望是拿奥斯卡影帝。 虽然大同学买两张梦， 你说哪根葱啊你？ 你心里算什么呀？ 完了，说出来是不是不灵了？ 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介意别人叫我小屁孩了，我反而就是蛮珍惜的。从来没有想过快速成长，但是不是用套路，真的是慢慢摸索，一步一步走，走扎实一点。因为我不想演到20岁30岁，等一老了可能就演的没有小时候好了，我想一直演到老去。 我怎么就是什么喜欢， 但我不觉得这是成长的代价吧，我觉得成长方式不一样吧。这个时候我适应什么状态我就有什么状态，我从不自己强凹。我还是蛮感激现在这份生活的，因为我很喜欢。我现在还是一个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学生身份，还是希望能好好的扎扎实实的拍几年，再看看未来等到我能够承受老戏骨这3个字的年纪的时候，大家再夸我就迟了。 现场有喜欢他的吗？ 原本还可以，听到其中一句话应该大家都不想举手了。 他们好像 之前有 一起做过节目 啊，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现实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可爱、很有趣的一个男生。 所以是他大还是你们大？ 哎，等一下，你刚才那个话题就要过去了，说所以现场有喜欢他的吗？然后鸦雀无声。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然后他们给我的， 然后他们说我们还在后台合作。 对，就是你看，这事情很微妙。有喜欢的吗？鸦雀无声啊、然后大家就开始解释说啊，因为我们之前一起合作过， 合作时候很好很好。 哦，他的梦想之一好像就是想要就是谈恋爱。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们去做节目的时候，他在节目里面还一直就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谈恋爱，就是刚刚得到录取通知书，然后他的愿望就是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想找个女朋友。他成功了。 为什么？为什么西雅就是你在说他的时候就是满脸姨母笑？就感觉很欣慰的看到他找到了女朋友，就 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 哎，他刚刚讲到说自己十一岁时候的梦想，包括十八岁现在的十八岁的状态和自己之前那些想法的不同，你们小的时候有想过自己长大了会做什么吗？ 何其 有点忘了。 做老师。 谁要做老 师？ 谁要做老师？ 对，化学老师。 没有。 数学老师。 就是可能是因为就是我身边的老师对我影响挺大，所以就是觉得说希望能够成为像他那样。 没有哪个学科吗？ 音乐老师。 园丁。对，那时候就是传统的家庭都会觉得说女孩子当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不是，音乐老师一直是各个学校当中女神一般的存在。 对，而且长得好看。对， 还有英语老师。 然后 也不需要批作业。 对， 音乐老师不需要批作业。 音乐老师就是每次啪一撩下头发， 对 对，也要有这样的画面。英语老师就是那样昆碧的出场。 还有其他人吗？小时候梦想？ 我小时候就是要当那种警察。 哎，等一下，为什么？ 谁当警察？ 谁？ 雪 妈呀，雪儿，你要穿这样的衣服当警察吗？ 小时候。 哎，等一下，导播老师，为什么雪儿的话筒总是跟他过不去？雪儿，你可以先借用一下队友的话筒。 可能嫉妒雪儿的美貌。 对，嫉妒雪儿的腿好看。哎， 就是小时候老是看那个警匪片，然后就是觉得特别爽，特别刺激。然后那时候我还跟我妈说，我要说我长大考警校的。然后结果就是到做了女团。 男生都是有这样梦想的，就想说那种啪证件一套，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警察。 对对对 对。 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的什么什么将成为呈堂证供。 看多了吧。 哎，所以雪儿，你要做的是刑警还是交警？ 就是那个岗位，不是 开罚单的那种。 交警还是刑警不重要，只要是警花就好。 OK。 所以那你们为什么现在都做了跟自己梦想不一样的事情？ 他可能还是女团当中的警察。哔哔哔哔哔，这出了什么问题？ 天天开罚单吗？ 比较八卦没有。 所以有人小时候想过自己长大了会当明星吗？ 有想过，但不是，就可能就是站上舞台表演吧，但是没有想过会做这一行。 因为雨欣之前来过，雨欣就是属于那种在电视上面看到，我印象特别深，看到谁谁谁会一个什么样的特技，然后自己就开始瞎练，然后最后练成了。 那也是一种本事。 对，超厉害，他有非常多小技能。好吧，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个时段还剩不到四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要放下面的这个视频的话，可能会来不及。但这个视频之后呢，会有一个很精彩的环节，我想要提前把这个环节挪到前面来。 好呀， 就是关于开包这个事情。现场开包，为什么你这么失望？就是你知道吧？ 我总觉得这都是已经打好招呼的。 我没有提前跟他们说哟。 真的吗？认真的吗？ 没有， 真的没有。 大家真的不知道吗？ 不知道。 所以是真的书包里面的样态，就是一会儿要打开的样子。 对。 好。 而且因为他们今天只有三个工作人员跟着他们六个人过来，所以还实现不了说所有的包里面的东西都是工作人员来准备的。所以我相信他们自己今天还是比较真实的包的状态。 悠然刚才有个崩溃的表情，我就相信这应该是真的。 那悠然先来吧。 好。 悠然的包呢？ 悠然是唯一没有带包的人是吗？ 我也没带， 就是直接把东西往兜里塞， 放在衣服里。 天哪， 解释一下来。 天哪，我知道悠然你的担当是什么了。男子汉担当。因为一般男孩子出门才不带包啊。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音乐老师都天生丽质，不需要。 对对对对， 就是要什么的时候说，哎，你给我一个什么？ 对， 哎，你给我一个什么？ 对，哎，那人缘好。 哎， 带补妆的，只要把补妆的塞包里就行 了。OK， 好，那谁先来？ 何其。从要不然从那边。 哎，你确定从何其？四分钟可能结束。 哦，真的吗？那就光看看。 那从最少的开始吧，好不好 ？OK， 从凯源吧。 好，凯源， 我应该算比较少的吧。 凯源不是队长，不是应该就是是队里面那种大管家之类的。 没有， 然后要把 这就是 凯源感觉会拿出什么悠悠球、篮球。 凯源今天背了一个就是这两年还比较时兴的腰包，然后当胸包来背。 因为我很喜欢背小包，我就觉得这样一块出门很方便，然后我也不会带太多的东西，就是这种补妆的用品啊，充电宝、纸巾、耳机。 真的很真诚的在往外拿， 就是应该这样啊。 对， 就 唇 膏，对，就这些东西。 两只唇膏哦， 还有钥匙，然后没有了， 所以你们有推荐说你自己觉得冬天补妆比较好用的是你今天带的这一款吗？ 哎，不是，这款有点偏干，不建议大家用 啊。哎，但是他今天这个包这样搭这一件卫衣还是很好看的， 休闲。 对对对，而且这个胸包的特别的好处就在于，就是真的可以解放双手，尤其在这样大冬天， 真的。 对， 而且旅游很方便，因为旅游你的很多证件呀、还有钱呀、什么，你就直接放在这里面，你也不怕有人来偷这样。 对。 可是我觉得包很小，就很容易忘记。它东西 包小会容易忘记， 它不会脱下来呀。 它东西已经少到，就是他每次都起身就走，然后他的包就在后面，就他自己也没有发现。 就所以。何其是那种一定会带一个大包的那种类型吗？ 两个大包， 他是 各种， 他是身上挎一个，后面要背一个， 很需要这样的人的存在。 下一个时段，我们就先来开何其的包，好不好？ 一个时段可能不够。 新浪微博和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后回来。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Hello 梦工厂，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发色是今年最流行的橘色，但是你并看不出来的深橘色的泽华。 也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大来宾六位很漂亮的小姐姐们 Queen B， 欢迎你们带着他们的专辑哈 Queen B 来的《蜜蜂少女》对，刚才在开场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手指舞，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开包的环节。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他们这个幕后的一些小花絮啊，然后姑娘们日常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自己的私藏的小物件呀，欢迎大家通过今天的视频直播平台，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直播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选橘，其实还是有一个由头的，是因为有一家被号称是全世界最色的公司。 哇哦，很想去。 你想太多了，因为他研究的是跟颜色相关的事情 啊， 就是潘通。你们应该大家都知道，他们每年都会发布下一年的流行色。 去年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 对，他只要一旦发布了，就立刻会引起全球的一个热议，因为呢，它就代表着一种流行趋势。所以就在前不久，潘通刚刚就宣布了2019年的流行色，而且你知道，他就因为他是专门研究颜色的嘛，有什么 RGB 值啊，就什么这个值什么255、11197啊，这都我们都不用管哈。但是你只要记住，2019年的流行色叫做活珊瑚橘。 活珊瑚橘。 对，活就是那个。 就是活着的活， 活色生香的活 啊。有些人长得就活色生香一般，比如说昆碧，对不对？ 活珊瑚橘，对，它的英文名叫做 Living Coral， 就是从英文名你就可以了解到，就是珊瑚也分那种干的 啊， 就是摆设那种死的，和在海水当中非常悠然自得那种类型，所以它一定是那种鲜活的状态的珊瑚橘。 你以前没有潜过水的话，现在在很多商场不都有那个卖的家庭的那个鱼缸当中就有的那个， 对， 都可以见到啊。 对，如果你们真的要去找那个对照号的话，对照号是16.1546。 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橘色单品的一个原因。我今天看了一下，环视了一下六位姑娘身上，还真有橘色的元素在。你看凯源的胳膊上就有啊，凯源在找谁？哎，那儿。 但是我这个不是那个珊瑚橘的颜色。 对，珊瑚橘其实它带一点点那种就是 粉调， 对，金色和粉色的那个调的一种橘色。但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少会有人完全的选择大面积的橘色。 哎，我们的背景板不就是珊瑚橘吗？活珊瑚橘，最下面的二旁边的那个那片， 有点类似吧，就接近吧， 对吧？ 对，但它其实可能会更加粉色调一些。 所以大家要常常关注982，真的是非常时尚的一个品在。 好的，对。刚刚我们说到哪儿来着？ 说到那个橘色单品， 何其的包。 对， 我还记得。 对，我记得这个梗。 好的， 好，何其，你现在做好准备了吗？听说你是手拎一个包，然后背后跟着一个大包。 对， 大家以为是麻袋那么大小。 我以为至少得是个什么 Remova 之类的。 我今天很克制，我真的只带了这个。 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出门一定要带这么多东西吗？ 因为我就是 这个包，只是等等，这个包看起来很小啊， 就看起来很正常， 就正常的一只包啊。 拎一下试试， 这是它最小的包。 那你拿来给我拎一下吧。 好的， 因为女生的包吧，通常在男生眼里就是看上去 很那么沉吗？ 我作为一个健身的人，我拿到的时候还是被就是垂下来 一。你一定是夸张了，让我来试一下。 你自己试一下。 妈也不想做她的男朋友，感觉每天要拿很沉的东西。 就拎那么一会儿，就会觉得手酸呢。 你那带的很少了，已经。 你肱二头肌一定很发达吧？来跟我们说一下，你这包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首先不可或缺的就是卫生纸。 卫生纸会带一大卷那种吗？ 一大包， 一包，一整包。然后这已经用一半。 你的原因？ 这是为了大家拿还是？ 就是也有，然后我不能没有卫生纸，只要一没有卫生纸我就 没有安全感， 等于死亡。对，然后。 充电宝， 这个就很重。 哦、对，这个 充电宝 他们都很喜欢拿很大的充电宝呀， 因为容量大呀，一万毫安有可能是。镜子也太大了吧！我想问一下，何其你为什么一般我们女生就会带一个，女生一般就带一个这样的小的化妆镜就可以了， 用气垫之类的， 对啊，小镜子就可以了。 看不出个所以然，所以我就 他要全身， 全 身镜的那样，对， 带着跟包差不多大小的， 然后一样很多的口红， 量很多的口红吗？ 一样很多 哦，会带几根？几支？ 今天带了五支， 所以你会把自己的唇。五等分，然后画五颜色吗？ 哦，不会。 那你会调色吗？就一层铺一层，混成一个别的颜色。 我有一个黄色的，然后黄色就可以擦外围，然后中间再掺一些红色，或是橘色，我刚好有哎。 对对对，所以突然你说到就是五支，通常就包里面会带超过两支以上唇膏的女孩子，都是对色调会有自己的研究的，她涂起来一定跟别人不一样，不像我们这种就是拿一支然后就涂好几天那种。 你想问她的网址是不是？ 我不是想问链接，我是想知道她怎么 来，数字多少点多少， 是想知道她怎么调这个唇色 啊？要现场调吗？ 对，我觉得想现场学习一下。 哦，真的、 啊？对对， 这应该问关凯源。他是美妆达人 哦，真的， 凯源是美妆达人，完全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吧？他家里的眼影一盘又一盘，接着一盘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带 纯收藏 盘， 纯收藏吗？ 没有，也有用啊， 因为有的女孩子，我身边认识那种买了以后就她从来不用 啊，对对对， 看着放着，对，看了就很满足，不需要用， 而坚决不能让别人用， 对， 碰都不能碰， 一点都不能碰到， 对， 一定要全新 啊， 直到放到过期为止。 妈呀，凯源是美妆达人呀！ 对， 不要再重复这个问题了， 大家对于这个事实都很无法接受， 你很烦。 不是，男生会觉得按外形好像雪儿会更加像美妆达人一点， 他也很会画了， 对吧？ 但是就是因为可能我对美妆的研究会更深入一点，因为我很感兴趣，对、 你会讲出理论的一些东西哈？ 对，就是会研究，就是真的去学化妆的那些东西。 优秀， 所以何其这就是你包里所有的东西了吗？ 没有，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都要。 我们就想看无关紧要的呀。 这有点那个，这个，等一下， 我是实心球吗？ 有些那个生理用品，然后 那些就不用拿了。 然后还有手机遮瑕，然后腮红，哎，这个腮红也是，这算吗？ 所以队员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成员以后，大家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带了。 不会吧？很多女生不是很介意自己的化妆品不能别人用吗？ 不会啊，他们对我关系这么 好。然后气垫，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好， 这个是饮料袋， 什么东西？ 就装饮料的袋子，随手提的那种。 哦， 因为我很爱喝手摇杯，就是怎么讲， 奶茶， 对对对， 奶茶， 然后就是可以自己带袋子。 哇，这个好可爱啊！ 对啊，这感觉很环保，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啊，好。 然后顺便把你那些跟橘色相关的化妆品都拿过来，被我没收。 对，这还真带了不少。 他以前会自己带那种那个筷子、勺子出来， 环保非常棒。 是 这个袋子，我觉得很好，质量也很棒。然后 还是猫猫狗狗，哎，狗， 对狗， 你是很喜欢狗狗的， 秋田犬， 它小宠物它都喜欢， 有很少女心， 可其实我们当中最少女心的一位， 很细心的一个女孩， 很好很好。所以你们各自的这种性格特点，从包包的准备上面也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在你们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个性的区别吗？ 体现吧， 对。比如说，就说你们这张专辑好，这张专辑刚刚我们听到那个主打叫《 Queen Bee》， 对，据说是你们每个人都参与了， 对，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工？ 来，队长， 队长，怎么就抛给我？ 每次就是雨欣先接话，对，是的，来，队长来。 队长一开始说自己是 MC 担当，现在已经是多少个担当了？你看服装设计， 对， 队长来负责， 对， 还美妆达人他来，美妆理论他来， 然后就可以理解为干杂活的， 接梗也是队长。 来讲解一下分工吧。 没有，其实是我们大家有一起参与歌词的创作了 啊。 对，然后在刚开始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就想说想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在大家面前，然后我们就是六个 在家里面，就在我们的客厅，然后围在一起，然后去就是研究，然后其实也有专业老师来帮我们修改歌词方面的东西，然后包括这一次的专辑的一些概念，我们也有提出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就是想给大家传递一种作为一个女孩子，你也可以有很正能量，然后很自信很强大的一个像女王一样的一个心态吧。 所以你们六个人在创作出 Queen Bee 这首歌之后，觉得这首歌最接近你们六个人里面的谁的形象，还是说你们都在努力往那个方向， 就大家都是 Queen Bee 吧？ 对，其实应该是各自有不同的形象，就可能有外表很坚挺，就是很坚强的对，然后有外表很柔弱但内心很坚强，然后也有就是虽然可爱但是有她自己的执着，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女孩子也都是有她自己内心坚强的一面， 女力 嘛，最像女王的这一面。对， 所以就是一般生活当中比如有谁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谁是那个第一个被想到的垃圾桶？ 谁愿意当垃圾桶呢？ 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谁没有当过垃圾桶？ 这样吧，就我们队里有爸爸跟妈妈，就是你如果想解决事情的话就找爸爸，爸爸在这里， 爸爸是海源。 对，然后如果就想倾诉，想要有一些情感上的认同的话就找妈妈。 妈妈是谁？是西雅。 情感上， 难怪你说姨母笑嘛，对不对？ 对对对，就很和蔼可亲。所以如果房间里面那个灯泡坏了，就爸，然后就来了， 爸就会说你自己想办法。 灯泡坏了找爸爸。 你是要接那首歌曲吗？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过年的时候记得给爸妈买一份礼物。Queen Bee 的 MV 最近也上线了， 是 的，我们也一起来感受一下在 MV 当中六位姑娘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讲不讲道理，答一直在心底，从来会继续面对或逃避，什么够不够客气，什么合不合规矩，恍然天成 fantastic， 微笑的瞬间再一次蜕变，天使还是魔鬼随便你评价，不需要去做多余的解答，睁开的瞳孔和空气碰撞， I'm different on the world， 爱的尊严被伤轻易被践踏，怀疑脱口而出的话，无所谓的美丽你无法招架。Hey everybody say hi， 欢迎光临我的王国，我独特何必谁来认可，无时无刻将眼抗住，所有心怀梦境把你俘获，欢迎光临我的王国，你我风爱能干脆利落，看就对了听候发落， Come on listen to my tempo， Hey hey I'm on Queen Bee， Hey hey I'm on Queen Bee，他有没有原则，问他算不算自我，只渴望一生附和，倔强不灼热，快乐被贯彻，什么够不够资格，什么合不合假设，梦在动物园抉择，你是哪个的，我是终极的，天使还是魔鬼随便你评价，不需要去做多余的解答，睁开的瞳孔和空气碰撞，轻易被践踏，从不曾怀疑脱口而出的话，无所谓的美丽你无法招架。Hey everybody say the time， 欢迎光临我的王国，我独特何必谁来认可，无时无刻焦点抗争，所有情况梦境把你俘获，欢迎光临我的王国，与我风爱人干脆利落，跟着对的听候发抖， Come on listen to my tempo，欢迎光临我的王国，我独特何必谁来认可， MV 整体的就是色调还挺复古的， 嗯，就是目不转睛，看不到色调。 在看脸吗？还是在看舞步？ 还有身材，还有呈现。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天是全场唯一一个男生的你，在看这样的一支 MV 第一遍看的时候，你就是会被哪一部分吸引？ 所有 everything。 说实话， 对， 就是 腿。好了。 对，你说的对， 无力反驳， 真是太害羞了呀。 就是、其实因为这也很正常嘛，因为要把就是女孩子那个曲线美那个状态体现到淋漓尽致的话，她很多镜头她会选择稍微偏从下往上那个角度拍到，然后这样可以把整个身形的比例拉得更好一些。 而且你看每位的身材都非常的好， 对， 但是 自己的特点 呈现出来，每个人特点也是很明确的。 对，所以你们基本上在这支大概3分40秒的 MV 里面，一个人有几套 look？ 三套， 每人三套。嗯， 这个每个人的三套 look 都是自己挑吗？还是说会结合到你们的意见，然后服装师来给你们定夺？嗯， 结合我们自己的意见，但主要还是看老师 听经纪人说了算。 经纪人今天来了吗？就是那种，比如说给你们准备了20套衣服，然后往这一拉拉过来，好，20套在这里你们自己挑吧。 就限时60秒， 可能造型老师会先。看我们的风格是什么样， 对对对， 然后 雨欣没有关系，那个放到低处就可以，不用那么没有安全感。 好， 一直在捧着话筒， 那个能收得到。 哎，那你们的人设是你们自己想要的人设，还是也是经纪人给设定的？ 稍等一下，关于服装，我还有一个问题 啊， 有没有出现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喜欢同一件衣服 啊， 争抢起来？不，这套更适合我。不，我的腿比你好看。 哎，有喜欢同一件，可是没有争抢。 而且其实我们队里面很少发生类似的情况，因为 我们 比较 少一点， 眼光都不一样， 就是每个人适合的风格和喜欢的也都不太一样。但基本就比如说会有这种，比如说给我搭了一套，给何其搭了一套，然后说哎何其是你的，哎，就是 对对对， 跟我们两个风格可能相反，然后我们就会互换着这样穿，就正好这一套适合我，这套适合你， 对， 就会有这种。对， 就但其实就是在我看来，虽然就是六个人里面有两个短发的女生，一个是雨欣，还有一个是凯源，但是你们两个短发可以非常鲜明的区分出来，首先跟发色是有关系的，但其次在风格上也是迥然不同的。 嗯， 对， 所以其实辨识度还是挺高的。 对， 好，那你问你刚刚的问题， 我就说人设的问题啊。 嗯， 因为人设我清晰记得有一个园丁， 有一个园丁， 我， 对， 我吗？ 就一直在这个花丛当中的那位园丁守护者。 难道不是小时候想要当老师的那一位吗？ 难道不是花仙子吗？ 哇，什么？我稍微讲 一下， 花仙子是谁？ 我自己很喜欢的。 花仙子是谁？ 我 何 其。 何其本身就很喜欢花吗？ 对，非常喜欢。 他不要太爱。 哦，还有一个粉色头发的是谁？ 红色头发。 红色。 雪儿。 雪儿是吗？ 雪儿。 哇， 我是被逼着染的。 可是染完之后其实 蛮好看的。 对， 挺爱的。 那个红发很好看，对，很像是那个《冰与火》里面那个魔女。 啊， 对， 哎，通常打歌不是要延续 MV 当中的那个造型出现吗？你是拍完以后紧接着就把发色染回来了？ 因为对掉色太严重了， 对， 就是会 洗完就是会变黄色， 对，会掉成橘色的那种。 你的意思是它并没有染，只是洗着洗着变成现在这个颜色是吗？ 但现在这个发色看上去很好看，就更欧美一些。怎么是你现在这个发色并不让自己满意吗？ 没有没有，这个比较正常一点。就是你知道那个红发染完，生活中真的走出去太扎眼了。就是你不戴帽子，你没有办法。 所以他买了很多帽子， 他的帽子都被他头发染成红的。 对，然后我一出就是排练一出汗，然后我的衣服都会染成那个红色的。 妈呀，什么染发膏？赶紧披露一下，我们要避开这个染发膏是个坑。 不可以多花一点钱买一点好一点染发膏吗？投诉经纪人， 颜色本来就 真的是， 就是比较鲜艳的颜色都会这样，不要掉色。 那所以如果遇到要让你们做一些你们自己并不是很情愿的一些改变，比如在服装妆发上面的，你们是会提出自己的想法呢，还是说就接受？ 就会推出去呀。 我是那种 更适合他， 对， 就是他们都不跟经纪人争，就是我一定要争的那种。就是这次的什么，比如说， 妈，那你是最叛逆的那位， 就是 为自己那个吗？ 啊，就是。我知道要尝试新的，但是就是我老感觉我一定要我自己看着顺眼我才会舒服的人，所以他有时候会提一些要求，我就会先做一些 抗争， 对抗争，然后慢慢我们再就是融合起来。 你的抗争是自我内心的抗争，还是你会说出来表达出来的？ 我会说出来。 那是甜美的表达，还是直冲冲的？ 他就撒娇型的。 对，我就说，哎呀，你就怎么这样。 对，软磨硬泡。 我突然有一个好主意 啊！ 今天我想让现场那个美妆小达人凯源，然后根据雪儿的那个今天的装扮，然后就给她画一个唇膏， 只画一个唇吗？ 只画一个唇，就是雪儿，你现在可以一会儿，我们先用一点时间把那个现在你唇上有的颜色先给她擦一擦。然后我这边因为今天我自己也带来了一些跟橘色相关的颜色的唇膏，然后包括刚才何其有 提供的， 对，提供了两支。然后我们就让美妆小达人根据我们今天这边现有的，我们来给个特写。 太多了呀！ 对对对， 雪儿，你依然可以抗拒哦。 对，雪儿，如果这凯源给你画的颜色不是你喜欢，你就可以用你的方式来抗拒， 一脚踹开。 审美， 相信凯源， 好不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交给凯源，然后凯源可以先去研究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色调，反正随你自己来 mix 就好了。 卸的那个， 好吗？你们既然队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美妆小达人，你们其他人化妆的时候会求助他吗？比如说我最近 有人不会化妆吗？ 会啊，会啊， 有人不会化妆， 刘雨欣就会啊，我要用什么隔离呀、 啊， 要用什么粉底呀、 啊，推荐什么牌子不用开的，对 对。 有人真的不会化妆吗？或不擅长化妆 吗？ 是你不会化妆吗，雨欣？ 我可能不太，是相比他们可能要差一 点。 你今天真的很素， 是吧？ 对， 憔悴吧。 但是你这个，但是你这个发色很显肤色吧？ 真的吗？ 真的， 我掉色了，我都 已经掉色了。你是说脸掉色还是头发掉色？ 都掉了。 OK， 凯源现在有研究出一点什么端倪来吗？ 差不太多。 哎，你没发现吗？何其那个就是哆啦 A 梦的。白宝箱， 对对对， 你突然发现女孩子还是需要一个大大的化妆镜的。就是我们这种气垫粉饼、粉饼啊什么的，粉这种干粉的盒子，这种镜子真的是不太过瘾。 你快把镜头切到那边，表演区那边。你看他们平时日常状态应该就是这样，不用沟通的，彼此各干各的就忙不过来。 雪儿在 对吧？ 擦唇膏。 我就说这样的日常状态也是很日常的呀。这个人在研究化妆品，也不需要跟别人说什么，然后那个人在这儿臭美，然后旁边在干嘛？ 我觉得很正常，就是当关系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需要过多的语言， 对 很真实， 很好， 都 用心交流。 好的， 挑选好了吗？ 你们是阿凡达，可能是用触角。 哔哔哔哔。 凯源拿好几支哎， 可以调色吗？可以 mix。 太厉害了， 因为我有一支，中间有一支那个唇彩，它那个人鱼肌的颜色就是很对，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做 mix 来用的。 要不要试试黄色？ 你看凯源在挑选的时候的那个眼神，就是那很开心的。 你那只黄色是那个植村秀的黄色吗？是那种可以调色的那个吗？ 闪击的。 哦。 哎，你们上这样的美妆节目也很少吧？两遍美妆节目。 很赞哎！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一起学习啊，因为其实橘色这种颜色，这个色调。它是很适合用来做减龄妆的 啊， 就橘色一涂上，任何黄皮或者白皮，只要不是肤色太差的话，其实都会有减龄的效果。 凯源要上手了，我们先把镜头切过去。 但是橘和橘差别又很大，我们先让凯源给雪儿画，画完了以后再来说为什么要这么选择，或者你可以一边画一边说都可以。何其帮他们举一下话筒好吗？谢谢。 几支就是不同的色调，有偏黄色调的，有偏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今年流行的那个珊瑚色， 珊瑚橘 对。然后这个可能更红一点点，然后加上刚才姐姐说的那只 人鱼 带点人鱼肌的唇彩， 对， 然后想做一个那种渐变的效果，因为雪儿的嘴就是很适合做那种，就是里面带一点深色，外面浅色的那种， 就咬唇妆吗？ 对对对， 好。 这个黄色是用来干嘛的？ 就是调整你的那个颜色。它 调整你唇部本身的色调， 对， 所以刘雨欣可能一会儿就要私下买一支， 直接买同款，直接买同款。 哎，黄色还蛮特别，就是你看会觉得，怎么可能擦黄色？可是其实真的擦上去很好看。 我也买了一支黄色，用完一次以后就把扔在一边。 妈呀，女生真的说起化妆这样的话题都。就闲不下来， 怎么了？怎么了？ 就彼此都会有很多话要说。 我觉得男生真的很奇怪，就是你们又想找一个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又不想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花钱和花时间，所以你们想怎样？ 男生最奇怪的一点是，希望他每次看到他女朋友都是非常精致的，然后转念一想，又希望她是素颜的。 所以你们就要每天都换一个新的。 哎，你怎么能说实话呢？真的是。 原来不是女人作，是男人作。 对， 男人作。 其实想想，他们也很专一啦，永远都是喜欢一个标准，就是年轻又好看。哎，他现在在，就是你看专业的化妆师，他就是会用很多的道具去上这个彩妆，而不是只用像我们这种粗手粗脚，就只会直接用唇膏去上嘴。而且雪儿 问题是，你看今天凯源穿的衣服也很像化妆师，然后给两位艺人分别打扮一下， 就差一个口罩， 对不对？ 对，化妆师一般会戴一口罩。 可以提供一个，提供一个啊！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画一个珊瑚橘色。 对， 我就是啊。 我就是 真的吗？ 真的 哦，因为珊瑚橘的那个就是调也分很多种， 就是有点，但我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粉粉的。 但是我就属于那种用口红是非常专一的人，就我很喜欢这支，我就一直用这支， 只用这一支， 其他的就放在那儿， 这样很省钱啊。 我有听过女生说，有人就真的把最后一点点都用完了，然后还抠出来。 这不是可以这样拔？我看 拔开以后里面还剩很多，还可以推出来。 就是因为我看那个视频，我还专门把一支唇膏擦了，根本没有，就是每个品牌跟每个品牌不一样。哦，你们不要上当，好好的唇膏不给人家留一个弧，全湿，非要给它拆了。怎么样？现在妆容快要呈现好了吗？ 很好看。 谁在说很好看？ 我 好，何其作为旁观者，你看雪儿也完全相信他。嗯，就如果换作是不太信任的话，他可能会一直会举着个镜子看你把我换成什么样。 对，真的会。 对， 他前面好像也有个镜子。哎，你们画一个嘴唇会画这么久啊？ 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精致的妆容的话，当然会很久，因为它要用到很多颜色拼接在一起，调在一起。 你们三个又在聊什么？ 我们在聊这个 颜色， 就认真的聊了起来。 所以你们自己戴的是什么颜色？ 我戴的是银，但是偏荧光。 哦哦， 我的就是红珊瑚 哈 ，OK， 火山瑚。 啊，火山瑚橘那个就最接近的， 对 对 对， 就这个。 我完全 西雅嘴上那一款确实是，其实悠然那一款也有点接近，但是更偏一些荧光色调 啊。没有， 更橘一点， 更橘一点，亮橘。 所以女孩子真的都每一个女孩都 悠然那个感觉像是浅橘色，上到嘴上还颜色看着深一些， 还是要取决于你本身唇部的底色。 对 啊， 每个女孩至少得要有一支橘色调的唇膏。 OK。我们这时段还剩下50秒，刚刚在这50秒之内能不能画好？ 没关系，我就给他们一些充裕的时间。 OK 了， 啊，完事 了， 擦啦！来，我们给推一个特写。 推。 哎，跟刚才真的有不一样哎。 对了，我觉得珊瑚色就很像，就很大热的那个电影《海王》里面的那种，就是美人鱼的那种颜色，然后就要有一点光泽感，就会觉得那个珊瑚更显气色。 嗯哼， 所以我中间就加了一点这个唇彩，然后还有加了一点红色，是因为就是想要有它那个渐变的效果嘛，所以就用这个珊瑚色配了一点，这个也不是很。这个红色其实是很深的。 OK， 凯源课堂要先暂时 pause 一下，暂停一下。我们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跟他学习美妆的一些小心得。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 蓝舍硅藻泥。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倾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倾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倾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京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们一直在

橘色调的唇膏，有各种不一样的材质的，有什么哑光的呀、亮面的呀，什么烤漆、钢琴烤漆啊，不， 烤漆、 唇釉啊之类等等各种质地，然后让我们的蜜蜂少女队里面的这个美妆小达人凯源现场给雪儿定制了一款，私人定制了一款唇色。刚才凯源还在讲解当中，你可以继续了，凯源，我们再细心聆听。 刚才说到哪儿了呢？ 对， 从头开始说吧。 就是因为今年说是这个珊瑚橘色很是今年的流行色，但是因为很多人就怕说这个颜色，大面积的上会显得就是 显黑， 哎，对， 显白， 对。然后，但是就是我是用了一个比那个橘色更深一点的红色来叠加做叠加，然后中间又用了一点那种带亮的那种， 对。 唇釉，所以就是它整个的质感就会看上去的很有气色，然后水润，但是就是又不会显得显黑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所有肤色的都可以试一下这种方式，如果就是你怕你驾驭不了这个珊瑚橘的颜色的话。 嗯哼，所以你们三位离得比较远一点，你们给这个唇色来打个分， 也可以近距离去观察一下， 满分十分吗？ 近距离 满分十分可以， 十分吧。 你悠然呢？ 九分。 啊，差一分差在哪里？ 怕他骄傲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是 模特的问题是吗？ 干得漂亮。 没有，就是好看的。 他点了一下啊，是的。 还有一分就是怕你骄傲。 对，那一分是因为没有画在你的嘴上。 哎呀， 西雅呢？ 非常完美。完美完美。 他很怕被追问。你太违心了。 泽华，你来给分。 我啊，我觉得给8.5吧。 那1.5分扣在哪里？ 因为我讲之后没有明显的感受到前后的差别。 哎，你们男生不是都是很奇怪的吗？就是如果今天这个女生画了很精致的眼妆，唯独没有涂唇膏，你们就会说，你今天为什么那么素？ 素颜啊。 只要但凡涂一个稍颜色红一点的唇膏，就比如说我今天带来一个。 大红色999， 就橘红色，就777，没有带999，带777。只要一上这种颜色的唇膏，男生就会说：哇，你今天有什么约会吗？有什么活动吗？你今天怎么化妆？ 对的，就只有颜色和没颜色两种。但你要说颜色跟颜色，女生之间敏感的那种细微差别，男生完全 get 不到哎。 那你们会觉得说某一种唇色，某一种唇色会显黑，或者某一种唇色会显白吗？ 紫色。 紫色会怎样？ 蓝色吧， 深紫色那种。 蓝色。 我想举报一下，于心刚说，其实我也没看出来。 你看，你还给十分。 哎，哎，这样，接下来做一个现场 的表演， 再来做一个现场的考验 啊！ 我这边这么多唇色，对不对？ 啊， 你们六个人分别来选一支，只能选一支 啊， 给自己用。 那真的会强起来吧？ 不会强起来，我想看一看现场状态。你们仨不要玩了，认真听讲。我想看看雨欣会怎么选，我也会看看雪儿怎么给自己选，以及凯源怎么给自己选。 那你是点名一个一个过来选，还是大家一拥而上？ 大家一起来，欢迎你们强起来，好吗？ 来， 是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吗？ 锁定了吗？已经， 就直接可以带走了。 Yeah. 是不是？先到先得。 雪儿真的是看完以后立马就拿走，不给你们任何机会。 那支初夸我非常爱，真的很好用。 你们随便选，最后一个我拿。 润唇膏没有。 你看凯源现在很像那个店员。大家随便选，今天10倍积分。 满千返百十倍积分。 对对对。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比免税店还要便宜哦。 好了，那就是。 妈呀，女团从来没有过这么凌乱的场面吧。 给雨欣安利，雨欣满脸茫然，我要怎么办？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雨欣选黑色。你应该拿点那个灾难色吧，说不定有人会喜欢。 比如说， 你看是吧？雨欣就喜欢灾难色。你看 这哪里是紫红？你打开看一下。 已经算这里面最紫红了吧？ 不可以。好，然后现在开始你们 DIY 时间。欢迎大家看一下女团蜜蜂少女队，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直播间，要给自己化妆，给自己选择了限定，给对呀、啊，不然呢？当吉祥物吗？ 我以为 送给你们吗？想太多了吧？ 我以为只是选了一下。 需要镜子吗？我这里有，可以提供，可以当那镜子。不，就要自己，不，全部要自己。 有人需要镜子吗？ 他一定要涂满嘴才好看。 蜻蜓点水， 没事，我用手机就可以。 我觉得雪儿已经要冲过来了，直接给雨欣画上。还有没有人没有镜子的？都有哈， 可以的。 雪儿对雨欣有一种宠溺，嗯，非常喜欢雨欣。 没有， 因为今天开场之前，今天开场之前，雪儿一定要让雨欣坐在自己旁边。 哦，真的呀？ 然后雨欣说不要，我就要坐那边，上次就坐那边了。然后雪儿说你过来，雨欣说我不要。 这就是所谓的小团体啊！而且雨欣很聪明，我今天跟你好，明天我跟大好，谁都不得罪。 雪儿后来说你过不过来，我要生气了。 雨欣说你生气生气不过一个晚上。 小孩子一样， 对呀、啊， 像幼儿园小孩。 我从来都不敢想象一下集体生活，哎， 为什么？你大学的时候是没上过吗？ 真的， 就会觉得，因为本身就是很懒的人。你想集体生活的话，就涉及要打扫房间呀。 主要还是因为不想打扫房间。 然后，干嘛？怎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那么开心？ 袁一姐这是有闪亮片的那种。 对呀、啊，对呀、啊。怎么了？ 是谁给我的？ 雨欣很少有这样的。我要卸 掉。其实那个是好看，但是那个不能单涂、啊、那个单涂其实没什么颜色，只有亮片而已。对，你像那个人鱼姬被称之为唇膏中的锦鲤，只要抹上它就会有好运。 真的、啊、 真的吗？那我 真的，你立刻回去微博粉丝就会涨100万。 雨欣今天有一种男生在偷偷涂那个妈妈口红的感觉。还是那种鲜亮色的。 好，谁先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成果 DIY 唇色？我想先看雪儿，因为雪儿是第一个最笃定的，就决定说我就要这个，我锁定了。 啊、嗯，直接拿走了。 看一看， 对， 因为他刚才有一个唇色的变化，对。 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刚凯源也有帮我叠加，就是是黄色之后铺的一层，我就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嗯、然后我就是稍微加重了一点点，嗯，就是这个。 啊，你自己又涂了一遍啊？ 真的，每个人唇色呈现出来不一样的效果。嗯就是，哎，雪儿，我冒昧问一下，你的唇就是唇部的底色是属于偏深一点的吗？ 比较浅， 是不？比较浅是吗？ 对， 嗯，那所以唇膏的还原度还是很高的。 对，就是有时候会把它遮一下。 嗯哼，嗯，所以你觉得这支唇膏你自己上嘴了以后是被种草了吗？ 对，非常种草。刚刚他画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看，我就说什么色好，什么色好。 哎，我现在发现一个鲜艳值的差别，嗯，因为单看雪儿的时候不会觉得它有非常的鲜艳，嗯，但是在旁边凯源跟何琪都已经涂完之后，明显的感觉到，嗯，雪儿的颜色最鲜艳的。 可是凯源手里面拿的那一支唇膏其实是颜色最鲜艳的。哦，不不不不不啊，你是拿这支胖丁是吧？ 我是这一支。 胖丁这支很低调。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支啊？ 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挺不适合用这种颜色，所以就想试一下。因为我今天其实本来有自己有上一个有点枫叶色的那个底妆，然后我又把这个叠了上去，我觉得这个效果比较能接受。因为我单涂在手上，它这个颜色其实 偏豆沙一些， 很好看，就是它有点那种橘调的豆沙。 对对对。 对，然后我叠在我这个口红上，我就觉得就没有橘调那么严重了，然后就不会觉得特别显黑， 就属于是那种会在办公室，然后 事业型女生， 女同不不不，女同事看到你会羡慕你，但不会对你翻白眼那种。 我觉得像是那种 就会美，但不会美得很张扬。 有品质的那种老板， 有品质的老板。 雪儿，你给我过来，你这舞跳怎么回事？啊，最近是不是偷懒了？ 通常谁会说这样的话？通常谁在团队当中是会去指导大家跳舞的？是雨欣吗？ 队长吧。 何琪不是舞蹈， 何琪啊， 对， 何琪是舞蹈担当， 因为何琪很细，他就是那种0.1毫米， 强迫症， 说的很细，那看很细。 何琪真的很细，他一直在画他的那个嘴唇。 你还没有画吗？何琪 反复的拿镜子在画。 我画不画好，差不多有吗？ 这 样，对啊， 我好橘哦， 就是粉了一点，粉了一点， 有粉嘟嘟，有粉嘟嘟，但是因为你今天戴那个帽子是那种枣红色的。所以感觉跟唇膏不是很搭，但这唇膏单看的话是很适合你的，就很少女。 我觉得还是应该画红色。我今天， 对，你今天其实应该选择那个777。好，这边三位来展示一下你们的成果。 我们三位一看就是三个颜色完全不一样。 嗯哼。 西雅是刚才说自己非常专一的嘛，他就只拿了一根，毫不犹豫。 但是你刚才选的是 还是 小 橘色类的， 但是你看我嘴上抹的是他手上那个。我们俩涂 的，哦，那真的是不一样，哎， 对不对？ 对， 哎，为什么？ 是，对不对？很神奇吧？因为我是薄涂， 啊， 我薄涂了一点点， 不太实在了。 不不不，但是你深涂也很好看。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不同的人的唇部底色呈现出来效果是不一样的。 呈现在你嘴上就已经到了那个妃子下一层。 答应。 不是。 妃子的下一层吗？ 对。 嫔。 啊，对，嫔这样的程度，然后西雅就感觉刚进宫。 就有那种懵懂的感觉啊。 我觉得西安已经到了妃子或是贵妃的地步啊。 贵妃的颜色都会很深的。 没， 那是黑化了。 欢迎贵妃。 很好看，就显得你肤色更白了。 嗯， 很有气色。 悠然嘞。 悠然呢？ 我是这个 啊，确实。 他们都开始研究，以为这是巧克力。 对对，这款。就是饱和度很高， 对 这个颜色看起来很深哎，单看的话， 深了。 不然他平时画嘴巴就是会浅一点的， 对对对对对。 太， 我也觉得你适合浅色的，所以你今天尝试失败了， 失败了吗？对，看不太到。 对，就是因为你是那种乖乖的女孩子，所以就可能你会涂西雅那种颜色也会很好看。 嗯， 对， 比较浅 浅的， 平常浅。 好，到你了，雨欣。 黑化了， 我感觉被我吃掉了。 被你吃掉了，对，你在干嘛？一直在吃。 让它很黏。 你是那种受不了嘴巴黏的人吗？ 对，有一点。然后我的唇色比较深，所以我一般会用那种紫红的那种。 就是姨妈色吗？ 就是 黑化了， 好像是那种 黑化了， 就那种。 黑化了。 你真的看，你看他上唇下唇不一个颜色的。 对对对对。那行吧，既然在这个环节雨欣表现是最差的，让我们来让他推荐歌吧，好不好？ 好呀。 因为还是说音乐是雨欣最擅长的。这几首歌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 嗯，好说啊， 其实我都喜欢。 啊，不， 你就说你个人最喜欢。 代表你自己，本观点不代表蜜蜂少女队，只代表刘雨欣自己。 嗯， 对。 那我推荐一首， 你可以推自己的歌。 当时因为这个人，有跟我，就是有跟我一起讨论过这首歌曲，所以我就推荐他的歌，是凯源的， 啊， 就是 Fantastic You， 对。 果然是短发相惜。 对，因为这首歌它其实是有自己写词嘛，然后当时也有讨论说，哎，这个方向是什么，我们有一起讨论，然后我觉得也蛮好听的。 嗯，好，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在雨欣眼中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或者让他自己很心动的这首歌 Fantastic You。 主要就看一下这个美妆达人他唱歌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来来。 凯源的 Fantastic You， 我觉得是那种歌词，如果你细究起来，一定是那种很励志，然后很阳光那种类型的，然后会让人觉得听完以后元气满满的状态的。 嗯， 而他的嗓音就属于我自己觉得是那种高音区还挺亮的，那种声线。 嗯， 所以这首歌里面大概在描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凯源？ 嗯，其实我当时想写创作歌词的时候，想表达的是一种。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个梦境，这个梦境他可能是现实当中存在的人或事，或者是他跟干脆就是与你十万八千里相隔很遥远，但是他是在推动着你就是向前进的一个动力吧。我觉得我就是想表达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梦境它的存在，然后对我的这份力量。 听起来是个很爱做梦的人。哎，你是一个特别爱幻想的人吗？ 我还 脑洞特别大， 是，因为我是个摩羯座，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好， 就是一月份生的呗，十二月底一月份 对。 那你当时去找雨欣讨论的时候，在讨论什么？是歌词方面还是旋律方面？ 讨论幻想。 交流昨天晚上做了梦， 因为那个雨欣之前有出他自己的个人的专辑嘛，然后他里面也有去做一些词，然后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在作品当中尝试写词，所以我就去向他请教一下，我说要怎么样能够体现一些我想抒发的这种情感啊，然后包括一些押韵啊，就是跟他去讨论吧，然后他也有给我一些建议，然后 结果我发现他写的挺好的， 虽然找不出毛病， 对， 他给我写的我一句没有， 对，没用上， 妈耶！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就是比如说我有问题请教你，或者说我需要你帮忙，但你给我提供了一些选择，但我可以选择不选择啊，对吧？ 对的， 对，就是你给我就在我需要的时候，你给我情感的支撑就好了， 对对， 你表达出你愿意帮我就可以，但是至于能不能帮得上，那是另对对，就另外一回事了嘛。 对，但是雨欣如果要去找凯源帮忙，那他是一定是帮得上的。 为什么？ 就美妆啊， 化妆。 对对， 你还教教我不会，很好听一首歌曲。 哎，听说你们每个人还有一个自己形象这样的一个微电影是吗？ 对的。 大概凯源在这个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我饰演了一个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尝试的角色的类型，就是女老板。 哎，你看我说对了吧？刚才那个情景。 对， 所以他选择小胖丁那个颜色 啊， 是有寓意的是吗？ 就真的是那种职场的，然后很 是刻薄的型的还是？ 其实他是属于一个外吧， 对， 然后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就是他会对他的员工要求很严格，但是他其实内心是很 渴望爱，呼唤爱， 很关心自己的员工的。然后因为女性可能在职场上有很多就是难以言表的一些难处吧，然后在这个角色的身上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角色能够呼吁我们所有的职场的新女性们能够勇敢的坚强的做自己。 你有去体验人生吗？在拍之前 他一直在体验。 因为他在队里面就是队长嘛，队长相当于是女 老板 嘛， 还是不一样， 要管队。哎，你是那种说话算数的还是大家都不理你的，你就在后面帮大家？ 你是有一言堂还是说就是 很有领导能力的 细枝末梢都要去？ 没有 关注到的。一言堂吗？有人说是一言堂。哎， 什么意思？就是讲一句话大家 就 OK 啊。 对，一言堂 就 是他说一不二。 但一般就是可能跟工作相关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才会，如果是真的很细枝末节，我也不会去说。 我觉得 凯源 不是那种强势型的，他属于温柔型的。 我觉得很 强势的， 是强势的是吗？ 强势的，我是温柔的。 那就是本色出演呀， 那是本色出演。 对 对，那还好。那接下来凯源来推荐吧。我觉得你们这六个人的微电影当中，你还很喜欢谁的角色？除了你自己这个角色是你一直想尝试的，还有哪个角色是你觉得羡慕的？ 羡慕， 或者说， 其实我蛮喜欢， 羡慕就想做做不到的呗。 我蛮喜欢的是何其的那个角色，因为他的是第一个，因为我们六个人陆陆续续的是每一周会放映一部出来，他的是第一个放出来的，然后就觉得很感人，因为他。 写的就是一个北漂女孩，一个北漂女孩，然后因为可能跟我自身的经历有一点点的相像，然后就会找到一些 共鸣， 对，共鸣，就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面，然后一个离家很远的一个女孩，然后在为自己的梦想这样坚持的一个形象，然后她也 是隐形的翅膀的那种感觉， 对，她里面有一场哭戏，哇，很感人的。 你应该演这样的角色呀，你不应该本次出演也挑战一个不同的呀。就是展现自己柔弱面。 主要是这次的微电影想结合我们的专辑嘛，然后就想每个人在这个角色当中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啊， 何其拍哭戏是怎么拍的？ 现场哭一个吧。 我就很讨厌，我觉得这样的问题真的很讨厌。就是你觉得演员说啊，那你是演员，那你就说哭就哭，那哭一个吧。 对呀、 啊。 对呀、 啊。所以呢，主持人就要。朗诵一个吧，是吗？ 可以啊，那我朗诵一个，那个是哭一个。那我绕口令一个，就现场哭一个吗？ 那何其你那场哭戏大概酝酿了多久？啊、用什么事情来酝酿的？ 酝酿的，我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看一些， 对着哭， 就是很悲伤的影片。嗯，然后我那拍的一整天都在担心，想说惨了，我晚上哭不出来怎么办？因为我那天其实还蛮嗨的，然后惨我晚上哭不出来，然后可是最后就还是就是温习一下那个感人的影片，然后就是自己。打字给家人的那种，就是自己打，可是没有发出去，然后自己培养那个情绪， 假装说一些真心话。 就但其实这个人设跟你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吧，因为你本身家乡肯定是不在这边，不在北方。 对对对， 嗯，所以你还是离家挺远的。 对，从台北过来嘛，然后现在也三年了，然后可是还好，因为家人都很支持我，可是也就是也理解剧中里面，像比如说我有一幕就是啊，妈妈打视频电话来，可是就是其实自己状态不太好，然后要换成语音说啊啊妈，我一切都好这样子，就是其实大家应该都会有遇到这样子。 自己状态不好是皮肤状态不好吗？ 我说戏里啊，因为他面试没有上嘛。 哎呀，笑死我！ 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会愿意把北漂说成北奔 啊， 对，就是去为着自己想要那个目标去奔着，嗯， 大家都是啊，对啊， 而不是说就只是单纯的漂浮不定，漂浮不定那个其实只是一种短暂的状态， 对，某一个阶段， 但我们的那个过程，我们那个目标一定是奔着自己的想法去的， 嗯。 OK， 我们稍后再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大家的故事吧。然后因为有六支微电影嘛，所以现在上线到第几支了？ 第二支 啊，就 是 到雪儿了是吗？好，卖个关子吧。在广告和这个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们正在聊《蜜蜂少女》对六个少女她们不同的故事， 嗯， 还有她们的音乐。稍后继续回来。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五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 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懂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还剩最后一个时段半个小时节目当中了。我们刚刚，我不好意思哈，这个忽略了我们新浪微博的这些网友们，其实很多你们的粉丝都在给你们打 call、嗯、包括讲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都在 follow 你们的、嗯、包括谁在抠手都有记录下来，所以可能会被截屏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很爱吃橙子的泽环。 你干嘛？ 因为今天说到这个橘子说半天，我就很想吃橙子。 我以为你刚刚导播间吃橙子了，我说你也不给大家分一下。 那身上应该有橙子味儿好不好？ 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其实今天六个姑娘很不容易、啊、像我们平时在直播间就待习惯了还好，我们这直播间其实是有32度的。 嗯， 大家每一个人坐在这里都很热， 皮肤很干， 皮肤超干，我现在觉得我快没有表情了、嗯、你们还好吗？ 我就说怎么这么， 我说这三个脸怎么今天腮红这么红？ 不要整我， 而且今天我还穿了秋裤。 我也是。 哦，你们是穿秋裤的女孩子吗？ 对 对， 还是 谁举一下手？六个人里面谁穿秋裤了？ 今天没有。 哦、原来西雅都穿了， 因为他俩是爸爸和妈妈。 啊，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看我们这边还有光腿。 那你们是会跟这儿女们说要穿这个秋裤的吗？ 对，你们今天看到雪儿怎么能让她出门呢？ 就。对呀、啊、苦口婆心跟他说你穿上点吧啊。 所以后来因为当我问了一句雪儿，我说你今天来的时候就这样光腿的吗？ 他来的时候就这样吗？ 对，然后雪儿跟我说对呀、啊、我平时就这样子啊。然后等我再一转身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有一件大衣裹在腿上了。我觉得应该是爸爸或者妈妈给的、嗯、 啊， 他自己的 就是爸爸妈妈强迫，但是裹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刚刚讲到何其在微电影里面的哭戏，然后你的粉丝们都有夸奖你说你特别会演哭戏，哭戏很厉害是吧？ 谢谢。 你生活当中是一个爱哭的女生吗？ 应该是那种心思很细腻的那种类型、 嗯、还算 就泪点很低是吗？ 还可以，就还算爱哭的，我觉得 还是爱哭、 哦、哎，谁是哭点很高的？就平时基本上不在大家众人面前哭的。 爸爸， 我 太原， 太原啊。 我是属于生活中泪点很高，但是一看比如说剧啊电影啊这种我就不行，我就哇，就可能张霞跟我一起看的时候他是生活中会哭，然后看电影他不哭、啊、然后我跟他正相反，我看电影就哭到不行啊。 好可爱， 就像什么无敌破坏王之类的，你肯定就哭惨了，是不是？ 哇 啊，无敌破坏王 很值得 哭 啊！ 有哭。 你要找那种莫名其妙就完全没有哭点的，他也能哭出来的，那才比较厉害。哎，你有没有觉得哪一部影片啊，其他人都哭不出来，只有你能哭出来的？ 海王吧，太帅了！ 你们最近在拍那个就是上映的那个电影叫《摘金奇缘》，你们有看吗？ 没有哎， 我有看。 你哭了吗？ 哭了， 我也哭了。 哎， 就这种很小成本。 但是海王有什么值得哭的吗？ 对，海王 美哭啊， 美 OK、啊、 所以美哭是真的哭吗？ 然后还有那个他的爸爸妈妈重逢的时候也哭了呀。 不要剧透，我没有看呢。 哦， 好，让我们下一个话题。 真的很爱哭。 刚刚说到何其的微电影 啊、 刚才要说悠然，对不对？ 对， 悠然有一首歌， 嗯，我的， 这样我们让，对不起，让何其来推荐。你觉得你想要推荐谁的歌？ 是指定悠然的是吗？没有没有，认真跟大家推荐悠然这首非常 jazz 风的，就是你听着就会很 哇哦， 就想跳舞， 对，非常想，就是想扭动你的身躯。 那天哪，一会儿我想要看悠然来现场的 live。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这样，悠然现场 live， 然后那个何其跳， 一起跳，就 battle 怎么样？ 可以 battle， 来来来，悠然。 学他的那个， 不要不要，这样我就让悠然指定一个人，另外两个人 battle， 他自己现场演唱， 他肯定自己边唱边跳啊。 不不不，我就唱就好。 好，那你就唱， 你再指定一位， 一个人和其 battle。 张西雅，你在干嘛？ 西雅吗？你指定西雅了吗？ 用自己心说话， 用心说话，对， 用心。 我可以指定三个吗？ 好啊，我们当然愿意啊。 那叫斗牛， 哎，你很过分哎。 我想要看队长，然后还有何其，还有我旁边的， 我就 一起， 一起， 你看。 我也想看雨欣跳 jazz。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跳 jazz 很好看的。 来，咱清一下场，赶紧清一下场，清一下场啊！来来，或者哎，其实不用搬椅子，你们三个来我们这个桌子前面就可以。对，我们有那边有镜头。对， 怎么跳？ 快快快！ 随意的扭动。 哇哦！ 所以怎样？是需要我们放原声带，还是悠然现场唱？ 放原声， 放着原声跟着一起唱吧。 我跟着一起唱吧。 好好好。那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就要推歌了。 准备好了。 哪一首呢？ 我已经调好了。 好， 好， 来， 来。All right, go to me， 你的视线朝我不安分的飘。装傻并不会显得特别，也满足不了问号。怎么样玫瑰香味，敢不敢冒险，怕不怕后悔，就再靠近一点点，坦若内心的期待，想怎样我都明白。奶奶的好奇偷偷蔓延，先不说话让感觉去发觉。 It's dangerous, it's dangerous。 棒，太养眼了呀。 对呀、啊、对呀、啊、尤其是就是他们刚才三个人一起这边，然后 Q 给你的时候那种感觉很棒哎。 你看一共六位，四位都跳，另外两位怎么办？ 对啊，你们两个如果不跳的话，可能就会有人觉得说你们可能是不是跳得不太好。 这是不会跳舞、啊、 为了破这样的传言，你们现在就应该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 来 我们把音乐推起来。 雪儿应该是就是这个团队当中那种小机灵鬼的存在。真的，真的，很棒，很棒，还是要给你们每个人都鼓掌的，很棒。 雪儿太厉害了呀！因为不会，不会，不会，然后就没完没了嘛，越跳越棒，简直了。 我觉得他这种是专业的表现，哦、就是不能控制场子，啊，又还没结束，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还挺重要的。 嗯，太棒了。 但临时 Q 到大家，就每个人表现都其实很不错。 是的， 这是这首哎，这首单曲真的是，你们其他五个人没有羡慕悠然有这样的一首歌可以唱吗？我要是你们中的一个，我就会很羡慕。凭什么他可以唱，我不能唱？ 我们各自有自己的， 因为各自他们 的 单曲。 所以这首歌是你自己挑的吗？还是说歌挑中了你，还是你挑中了歌？ 就是 互相看中， 对，互相看中，就有点像，比如说挑这首歌，哎，大家说，哎，这首歌很适合你，这首歌很适合你，就是因为我平时也会听很多爵士的歌曲。 对， 对。你刚才你们对话就很像相亲节目，是歌挑中了你，还是你挑中？不，我们是互相看中彼此的， 不是两厢情愿， 跟父母包办没有关系。 对，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就是又带那种少女感，然后同时还有一些那个爵士的元素， 啊， 对，带来这种歌其实是每一个女生都会想拥有的啊，就无法抗拒啊。 可能未来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方面的涉猎吧。 那好，悠然刚才全体都帮你占了这首歌，接下来你要隆重推出谁的歌？ 隆重推出我最喜欢的，总是会跟着少女心一起动的那个，那个 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要怎么？因为太多名字，就是我们从 demo 的名字啊，到哎正式确定歌名的名字， 都改了， 多的， 对 对， 是不是？你可以说人名。 是谁的歌？ 是西雅跟何其的。 西雅跟何其。 西雅跟 歌叫什么？ 啦啦啦， 到底叫什么？对，叫浪漫咒语。 浪漫咒语。哦，以前这个歌的歌名叫什么？ 啦啦 love。 啊，啦啦啦， 嗯，因为他副歌有一段就是啦啦啦啦，就是一直这样子，就很有记忆点。对， 所以接下来你们俩可以跟我们现场来一段吗？清唱一小曲就好了，副歌的部分就好了。 好， 小唱一点。 好好好，准备好了告诉我。 让时间每天蜜融化。Tell me I love you, love you, it's love you now. 解不开神奇的魔法。 妈耶，想要一直听下去，太好听了呀！ 而且你发现他们其他人就会很自觉的，就很自如的就开始帮他们做一些人声的伴唱。 对呀，啊，你们是可以做阿卡贝拉的。 对呀，啊，你们不如下一张专辑就阿卡贝拉好了。 可以尝试， 主要是他们已经被我们的歌洗脑了。 对对， 来一起听听这首《浪漫咒语》。 想跳舞一样可以跳舞哦。 我也想说可以 freestyle。 就是你们刚才跳是这支舞的时候，觉得女生之间的就是那种闺蜜情就很美好，尤其是就是何其拿一根仙女棒，然后给那个 西亚 对给西亚，然后西亚专辑就感觉就是魔女，然后灰姑娘就变身成功了。 看不到闺蜜情，只觉得很漂亮，太养眼。 你真的是非常男生的角度， 就 是，但 是 我从 满眼冒星星。 对，但是如果你们穿上，就比如说 MV 里面的衣服的话，就更好看。但是在我们灯光下就已经很美了。 那时候就可能就是， 就 这样的一直在看 口水。 哎， 好，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10分钟左右了。因为我们今天说穿搭嘛，然后橘色单品，刚刚只是给你们试一些化妆品，然后我今天有带来一些衣服，来不及给你们完全每一件都试到，但是我想拿出几件单品，然后让你们六个去推荐。给你们中的谁穿是最合适的，我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会意见统一的那种，好不好？好不好？ 你就像那个， 这个装备， 就街头摆地摊的那种， 哎，好齐全， 10块钱三件啊！首先是一个就是配饰， 许和齐 ，他们真的异口同 声，我们应该3-2-1一起说， 对，应该3-2-1一起说， 3-2-1。 何其 何其， 好，拿去给我们展示一下。 何其已经开始脱帽子了，自己要讲是。 对，这是珊瑚橘，然后这有一件卫衣，这个是比较橘一些，然后这个。 这感觉也像， 很像， 这很像刘雨昕的。 对啊， 凯源好像也可以。 我也觉得像刘雨昕， 所以3-2-1， 刘雨昕。 谢谢， 这样好担心哦，因为 线段毛衣是一个， 不知道后面会是 怎么样。然后我今天拿了一条裙子，是我 买的， 是全新的一条裙子。 哎呀，许和齐， 何齐吧， 许和齐， 何齐会不会问我太多？ 可以啊，我们就给何齐先， 好不好？ 确定了哈。 好好，何齐 肯定是何齐。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何齐先要穿帽子，大家看一下。 真的话， 没有， 你再拿着， 要比一比， 比一比就好了。然后接下来这个我都知道，我都猜到你们会说谁了，你们可能会后悔。 哦， 刘雨昕， 哦，我一猜 这好好看， 对，刘雨昕， 我是套了一半， 这个，雨昕已经穿上了， 穿，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再把那个外套换上。 所以你那有什么单品吗？ 我不适合女生吧？ 你为什么要戴一个脖枕？对，他这件，我觉得你们还会推荐给雨昕， 这不是雨昕， 这不是雨昕的衣服吗？你为什么要偷拿雨昕的衣服？那好，那我来拿我这边的这个吧， 啊， 比较适合你。 西雅吧， 这一件，这是有个 凯源西雅， 是有个腰带。 凯源， 这个可以现场示范的。 对，3-2-1， 何齐， 西雅是何齐， 真的， 所有都是何齐。 何齐有这种大衣， 我觉得西雅可以， 所有这种颜色都是我的。 真的吗？ 来， 西雅这个可以现场试一下。 对，好，那我们先从何齐那顶帽子开始吧。我们来一点， 我有戴好吗？ 哎，我们想，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向来都是换上了新的单品以后是要走秀的。 哦， 好吗？好不好？然后你比上那条戴着一个毛线帽子，然后比一件夏天的裙子吗？ 然后里面还有这样的， 可以。 哦，这样，哦，天哪！ 哇，你好聪明啊！ 天哪！ 再认真的赞美你。所以你们想要看现在变装之后的何齐来走秀吗？ 想看，非常想看。 好，那我们要把话筒关掉了。3-2， 我们一个一个来吧，好不好？ 好， 预备，走。 走秀最佳了吧？ 再也不想让其他的收购来了。 就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有默契，就每个人走出了自己的风格。 是的。 然后尤其像何齐这种很有创意的，居然 而且很专业，正面背面都要展现给大家， 360度无死角。然后这一位雨昕出场之前还 口水捏了一下头发。没有口水那一个，但真的捏了一下头发。就是每一个人真的都有自己风格。然后西雅出场的时候就是哇，阳光少女。 到最后 ending 的时候，他要系上， 对， 简直都非常维密天使的感觉。 对啊，穿绿睡袍， 哎， 定点。哇，你们真的六个人都未来可期，所以谢谢你们今天带自己的全新的迷你专辑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就是昆币啊，真的是 昆币，你们每个人确实都是昆币。是名副其实的。在最后，每个人对自己的粉丝说点话吧，好不好？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啦。 那从何琪， 小粉， 雨欣真的很爱点名， 而且很爱点何琪，咱是最近得罪他了吗？ 来，何琪， 谢谢大家一直陪伴我们，从开始第一章到现在，爱你们。 妈呀，何琪太专业，现在还在秀衣服， 要哭了，我觉得他。他要哭了、 哎、你这样穿很好看，哎， 很好看， 就不用认真的穿上， 就这样穿走吧。 关键袖子吗？关键袖子还是黑白， 然后没有脖子的感觉也很妙。 来，雪儿， 然后谢谢就是一直支持我们蜜蜂少女队的粉丝们吧，然后我们也会出更多的新作品的，然后谢谢大家。嗯， 好， 雪儿，如果粉丝非要让你穿秋裤，你会穿吗？ 不会。 抗争到底， 耿直 girl。 好，来凯源 啊，我们这次的新专辑希望能够有给你们带来你们所期许的这种惊喜吧，然后还有我们接下来的微电影，还有陆陆续续大家没有发布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更支持我们现在的六个人，谢谢你们。 好暖哟。 就是很感谢你们能够陪伴我们 Lady Beast 走到我们现在第三张专辑，所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希望你们多多支持 Lady Beast， 多多支持 Queen Bee。 谢谢。 很感谢你们陪我们从刚出道的青涩，然后到现在慢慢一点点走向 Queen Bee， 走向成熟，然后以后我们也会更加努力，谢谢你们。 妈耶， 那 怎 么？ 因为现在 等一下，不要插嘴， 好， 接下来说完。 那我来总结一下，我觉得，每一步前行的道路上都有你们，真好。嗯， 哇，好，你可以发表你的感言了。 我心想， 作为一个老人家，可以发表你的感言。 就这个阶段已经到 Queen Bee 了，下个阶段就是甄嬛。就是老太后了呀。 甄嬛是上届冠军。就你知道，就是三年的成长，其实时间并没有那么的长，没有给你们那么充分的时间，但你们的成长的速度是就是肉眼可见。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你们今天来，谢谢你们， 谢谢。 最后咱们今天还有哪首歌没有放？似曾相识，好不好？我们以这首歌来结尾好吗？ 好。 刚才大家在对粉丝说话的时候，袁一都已经露出他那个姨母泪啊，上了年纪很容易被感动到，是不是？ 我应该是姥姥泪吧。推歌吧， 来吧。 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梦工厂》，一起改编商务室，活力更新课，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拜拜， 拜 拜。 无惧沦陷这个画面穿梭，日夜一眼直觉 Credit Clear， 这世界只出现得太可贵，用于不活也无所谓， blah blah， 阶级太沉醉把自我放飞， oh baby。